四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十八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早上市区气温在十二十三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依家气温十五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冬至食咩好啊？ 可唔可以试啲新嘢啊？ 冬至不如冬菇三文治啊！ 嘉明妈妈都系食传统啲啦，红豆沙汤圆啦。 点解啫？ 食完红豆沙汤圆，疫情都即刻完啦。 好啊，咁叫埋 Mimi Chan 同埋 Bonnie 妈妈， 但系有限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嚟到星期四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啦，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仲有磨莉。 Hello， 磨莉。 系今日我反而想同你讲一样嘢啊，就系咧性工作者啊，因为其实之前都有报道有讲过，就系话而家疫情之下啦， 哦，有个妓女群组啊嘛， 系啊系啊， 定系叫嫖客群组啊， 两样都系差唔多噶啦。咁但系嗰样嘢就系咧，其实性工作者咧而家即系嗰个嘅危险程度，好似佢哋自己都好严重，或者佢哋都好惊，比我哋更甚，那個危險程度再強啲啊！咪俾我哋， 我唔知咧。 我哋都可以，因為我哋都可以選擇。 咁你按摩業都好近距離噶。 你感覺上冇咁樣係都近嘅，但係感覺上冇性工作咁近咯。仲要係 其實我唔係好明性工作是不是一定包接吻咯？ 就算不接都好，佢个头都会控到你好近噶嘛。如果佢动作嘅， 咁你按摩都系噶、哦，你做 facial 贴暗疮嗰啲都系、哦。 所以佢唔系，因为我觉得个感觉上面有少少分别嗰样嘢，就系你按摩，我会叫佢唔好按个头咯。 嗯， 系啦，即系你帮我，仲要系我背住咗嘅，你帮我捻条腰啊嗰啲就得啦咁样。但系。即係我覺得性工作者就好似有好多肌膚之親啊，肌膚之親啊咁。咁網上面都有講啊嘛，其實有好多關於身體接觸嘅行業都可能會式微咗，或者可能都要面臨到呢個考驗而結業噶嘛。咁之前亦都喺歐洲亦都有間好大型嘅一個性工作嘅地方亦都要結業啦。咁喺香港 係啊，唔知可唔可以講 detail 啲啊？ 呢一個咁我就要睇睇翻 歐洲一個地方。 歐洲係啦，歐洲咧有一個地方，咁呢個地方咧係德國嘅。咁佢咧就喺九月三号嘅时候咧，喺德国有份报纸有引述啦，呢个嘅妓有一个嘅妓院，佢话我哋已经去到穷途末路啦，要熄灯啦咁样。但系原来呢一个咧被堪称为咧叫做灰龙嘅地标嚟噶，即系呢个德国嘅其中一个地方嘅地标嚟嘅。咁佢而家就因为已经都不敌呢个肺炎啦，所以佢都要结业咁话。咁啊，讲到呢一度啦，咁其实好多人都可能会觉得性工作呢一方面咧，一定系俾人哋感觉负面啊。又或者一定會覺得是不好啊，一聽到都覺得會不開心啊那些。 但不一定的， 因為他賺到很多錢的時候就好了。 不是，有些男士就覺得他是必要的嘛，他是一個最傳統的行業。你看到其實很多導演很喜歡拍性工作者的，他們在裡面都 即係為佢哋講好多好話噶。 係，所以我唔知啊，因為可能由細到大你灌輸咧，或者我會感覺上面好似係咁啦。咁但係就係學敏達人話齋，越嚟越多電影我哋睇嘅時候，咦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噶喎，就等於敏達人之前套初期啦。我之前都覺得，咦係，即係你冇諗過一樣嘢，就係可能由細到大，又或者可能佢哋有啲乜嘢嘅背後原因先去做性工作者咧？呢啲咁亦都係好多人都會忽略咗或者會諗到嘅嘢嚟嘅。咁亦都調翻轉佢哋嗰個嘅即係佢哋嗰個角度又會睇到啲乜嘢咧？原來咧喺外國咧有一啲嘅討論區咧，有一個性工作者咧，從佢哋自身嘅角度都有啲嘅分享嘅。咁首先講幾個小故事俾文蘭聽先啦。第一個咧就係話咧有一個性工作者，佢接咗一個嘅 case， 即係接咗個客啦。個客其實係植物人嘅，佢就話啦，因為咧原來佢嘅脊椎受創，咁啊結果成為咗植物人啦。咁佢完全咧 幾多歲？幾多歲有冇提到幾多歲？ 冇講。 佢之前行得走得，亦都可以識女仔啊，咁啊好多生活各方面生活都係好好開心嘅，好愉快嘅。 係啊，應該就係啦，因為佢就完全都冇講到話即係仲要係媽媽去幫佢去接呢、這、一個，即係揾呢個嘅照記，即係揾呢個性工作者幫手。咁即係話呢個媽媽應該都係開明嘅人啦。咁所以我估係應該都係比較後生，可能廿幾歲仔啊嗰啲。咁佢就講啦，佢話呢個人咧而家咧因為脊椎受創之後，幾乎咧係喐唔到噶啦，同埋都已經講唔到嘢。咁啊，彷彿咧好似咧只係個靈魂困咗喺個身體入面咁。即是其实都有灵魂或者有感觉，但是他完全表达不到出来。咁于是他妈咪就是刚才所讲啦，就找了这个性工作者去帮手。咁他call他的时候都跟他讲，就说哦我个仔仔呢就植物人来的，咁他即将都接受这个安乐死的啦。咁所以呢他没想过自己原来是这个植物人的最后一个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咁他说完了事之后啦，我不知道完事的程度是去到哪里啦。总之他就这么在个讨论区就写完事之后咧，佢就揽住咗呢一个嘅植物人就喊，即系忍唔住流眼泪。咁佢就话呢一个嘅工作者咧离开呢一间房之后啦，其实佢妈咪都已经揽住咗佢，佢都忍唔住自己喊，即系个性工作者都觉得好有一种感觉，所以佢喊。咁跟住亦都同佢讲，你唔使俾钱我啦，因为佢都唔知点收钱好。 系 咁，但系一个礼拜之后咧，这个性工作者收到一封信，嗰封信就系呢一个植物人嘅妈咪寄俾佢，入面有一条钻石颈链，同埋有张字条，字条就系话，我个仔已经离开咗世界啦。所以即系佢就分享呢个故仔，咁就俾人哋感觉上面就系、是，咦，其实性工作者另一方面或者另一个角度，其实都系一个。算唔算叫帮人嘅工作呢？某程度上，帮人去慰藉心灵啦。 我觉得系嘅，但系唔知道会唔会人投诉我？但系咁都讲系啦。喂，但系你知唔知道咧？即系最早期嘅性工作者咧，即系唔系讲你而家讲啲例子系而家啦， 而家噶， 但系讲紧系再早啲嘅，可能系希罗时代咧。咁个妓女咧就唔系话人人都係可以去慰顧佢哋嘅，係咧，而係佢哋咧就喺、是、啲神廟入面咧，佢作為一種如果邊個信徒係即係一定嘅貢獻咧，咁然後佢哋就會俾佢可以接近佢同埋發生性行為，等佢哋咧即係有一種好超級啊，好愉悅啊，甚至話叫接近。點講咧？接近 ecstasy 啊，即係極樂嘅感覺。因為你知，譬如你有性高潮嘅時候，係好 升天嘅感覺，係 有升天感覺噶嘛。係啊，嗰陣最早期嘅點講啊嘅性工作者係牽涉到呢一宗教嘅喎。 哦，哎，我真係唔知啊呢一個。但係你頭先所講，所以我就話啊，慰藉心靈或者幫助人哋去安撫心靈，可能都會係，因為有一啲咧又真係未必係真係想因為性呢一樣嘢先至 call 性工作者嘅。咁不如一首歌之後翻嚟再同你講下，到底有啲咩事？哦，佢又 call 完性工作者又唔關性事啊？ 中成座山，谁也经过蜜月期，然后冷。想 斗千世重遇，床下低茶叶等，帆布鞋月结等，小手拍远迷途仍止返。一屋户燕帐戏也好，共生活和丽马茶也好，只想拥抱甜美不打扫，乱世乱过算数。 Sammy 谢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时间翻到嚟啦，今日就想讲性嘅工作者。咁头先就讲咗就系性工作者啦，即系佢哋嘅角度又系点样睇自己嘅工作咧？又或者其实佢哋嘅心灵上面，又或者佢哋嘅工作，我哋又理解几多咧？咁样咁头先都讲咗啦，就系话有一啲嘅性工作者俾人 call 咗出去啦，原来唔关性事噶。咁话说咩事咧？佢就话咧，原来咧其中一个嘅分享啊，佢话佢咧就接咗一个嘅客人嘅电话。个客人就系问佢：你愿唔愿意去我屋企啊？咁跟住嗰人就我 OK 啦。咁因为你性行为，你唔系去我屋企，我去你屋企或者去酒店噶啦。 系啊， 咁佢就我好啊。 都喺街嘅， 系车啊嗰啲嘢， 车啊街啊嗰啲 系。咁所以佢就话啊，去佢屋企，咁去男方嘅屋企，咁啊 OK 啦。咁但系咧，佢电话入面咧，嗰个男方即系个客人啦，就系要求咗一样嘢啫，就系话你唔好食饱嘢先嚟，你记得肚饿咁样过嚟。 啊，佢想食饭啊？ 系啊，佢仲要系点样咧？就完全冇再提任何性方面嘅要求啦。咁啊，呢个嘅性工作者开头都不以为意啦。咁啊，谂下啊，唔通佢有喂食癖好咁？因为你知癖好呢样有好多唔同嘅，以为啊，佢咪中意喂人食嘢咧咁样。咁于是咧，佢就约咗六点钟就去到呢个男仔嘅屋企。入到去嘅时候咧，呢个男仔原来煮咗一餐饭，系唔系嗌外卖？系真系煮咗一餐住劲丰盛嘅饭去请佢食。咁原来佢就同佢讲啦，即系倾开偈，食完饭之后倾开偈就话， 這個嘅男仔原來個妻子走咗啦，即係唔喺人世。但係佢妻子生前咧係好中意食佢煮嘅嘢食嘅。 係啊， 咁佢自己煮嘢食嘅時候，佢覺得佢好唔想自己一個人食一餐飯， 食或者係煮完掉咗去咁樣。 係啊，所以佢就想揾一個人去陪佢食飯。 咁點解要揾性工作者咧？唔可以揾朋友啊咁咧？ 可能佢喺朋友面前好堅強，佢唔想俾朋友睇到佢呢一個。這個還未面對到整件事一個現實的畫面過、 哦、 因為有些人的面子很強 一定煮了豆腐火腩飯這些真是男人的浪漫來的 是啊咁另外一個呢又是很touching 的一個故仔，咁佢咧就話咧，另一個性工作者嚟嘅，佢話佢平時就喺網上面去提供一啲性服務啊嗰啲嘅，咁佢就會通常開直播，咁佢一個紅色長頭髮又有紋身嘅女仔嚟嘅，咁啊只要你俾咗錢之後，佢就會開個私人嘅 live 俾你睇咁樣啦。我想問下，係咪好多歐洲嘅男士都對紅色頭髮情有獨鍾嘅咧？ 佢每一種頭髮都有一批人情有獨鍾嘅， 跟住佢就話啦，可能係即係其實都有人對佢情有獨鍾啦。咁其中有一個人咧，就專揾一啲紅色頭髮，同埋有紋身嘅女仔，個噃。咁好啦，呢一個男人做咩事咧？我俾問大人估下啦。點解 佢 就係揾紅色頭髮？ 同佢梳頭？ 唔係， 同佢染頭髮。睇电视 关亲情事嘅，原来又系 哇扎辫啊，唔系啊， 唔系唔系 嗰啲啊，嗯，亲情啊， 系啊， 会唔会 关佢个女士嘅？ 即系佢就惊佢个女就系咁样嘅，即系红色头发嘅， 有纹身， 有纹身嘅， 系 咁、啊、可能个女唔知道失踪啊，或者系唔见咗啊嘅，死咗啊之类噶啦， 就唔系死咗，就真系失踪。 系 咁，但系做咩事呢？原来佢个女咧喺19岁嘅时候投身咗性工作呢个行业，之后可能面对唔到屋企人啦，佢就失踪咗。佢之后就冇再联络屋企人啦。但系其实咧，呢个爸爸一直都想揾翻个女噶、哦，咁于是咧，佢就成日周围去揾或者打听边一度有啲性工作者系红色头发啊，又或者有纹身，即系有晒呢两样嘢咧。其实佢想帮佢哋咯，所以佢一见到呢个直播嘅人咧，就俾咗钱，俾咗钱之后好啦，咁啊，佢私人一个 live 嘅时候开始除衫啦。呢、這个客人第一句就话：得啦，你唔好除衫得唔得？咁佢就哦 OK 咁，再继续倾偈啦。跟住细听之下咧，即系倾倾下偈，先发现原来有个咁背后咁辛酸嘅故仔咯。 哇！咁佢做埋呢一個輔導心理學家，佢做埋 Helen 嗰份，Helen 嗰份。 誒係啊，原來性工作者咧，即係原來都某啲地方咧，原來都要有啲要求嘅。不過我哋一陣間先講，講翻香港先。咁、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嘅性工作者啦。咁但係其實原來咧，有啲人我唔知道，大家即係敏南一定會知噶啦。妓女、伴交、失蹤呢一啲，咁大家都大概知係咩啦。咁譬如妓女就係、是。服務性服務嘅女性啦，咁性工作者， 我覺得妓女係籠統講咯， 係咪啊？ 就一個係大 set 咯， 係， 即係只要你係用性去交換一啲利益嘅咁樣， 係， 咁啊換交咧就應該係點講咧？佢哋即係換交有一類 fans 噶嘛， 係啊， 嚇、啊，即係可能嗰個年紀係細啲嘅女仔，同埋一啲佢應該係會揾一啲叫有能力照顧佢喺金錢上嘅人啦，咁就係換咗社交啦。咁另外你講個 失蹤， 我唔係好知喎，係咪即係話佢坐呢一個夜總會，咁跟住完咗嗰個夜總會個 part， 然後就買佢一啲。時間離開個夜總會咁樣， 係 咪咁樣啊？係咪咁解啊？ 失蹤又唔係，但係妓女同埋援家就係啦。咁妓女咧分別就係、是性工作服務者啦，但係通常嗌佢做性工作者會比較尊重嘅稱呼嚟嘅。咁、包括工作場所或者一啲嘅唔同嘅地方啊，即係頭先譬如講夜總會啊嗰啲，可能都會有嘅。咁但係援交係咩咧？原來日本漢字援助交際而嚟嘅，咁、就一般都係講緊呢啲少女從事性服務啦。失蹤咧，原來就意思即係話冇固定嘅工作地點嘅性工作者，而當中亦都冇中間人去抽傭嘅，而且咧、通常好多人都會嗌呢啲可能係好後生啊，可能都只不過啱啱先成年啊嘅一啲嘅少女咁樣嘅。咁咧佢話如果香港嘅性工作者有幾多咧？ 原來是沒有任何一個實質的統計的。 很難說的，有些不是的，他不會，不是，有些是的，他不會報你話俾你聽，他是的嘛。 是的，這個其一，其二就是原來就話政府一直都沒有確實去點算性工作者的數據的。 嗯、 但如果你翻查資料呢，原來是1993年的時候，南華早報呢有一篇報道又說香港總共大概是有20,000名的性工作者。不過之後呢，國際特赦組織呢對這個的數據都有少少存疑的，因為去到2014年即是隔了很多年之後啦、有一份報告，那那份報告就是呢、那個他們會找不同的一些的、關注性服務者的團體去傾偈的，那點知在跟任何不同的一些團體傾偈的時候呢，加加埋埋大概性工作者的數目大概有10,000人到啦，那但是這些呢、都未計而家咪好興，即係網上啊、援交啊、出租旅遊啊呢啲噶嘛。咁呢啲但係因為未必係會叫做性服務者噶嘛，可能因為只係同你出嚟食下飯傾下偈。咁所以咧，你話確實嘅數字咧，係真係未必係知道嘅。 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0宗属本地感染，其中26宗源头不明。中环京威广场一间发型屋有4名发型师同1名客人确诊，当局要求到过发型屋嘅人士要强制检测。一名等候送入检疫中心嘅62岁女子喺家中离世。送到殓房后证实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现时至少有几百人等候入检疫中心。另外，一名89岁有长期病患的新型肺炎患者不治，累计126名患者死亡。政府宣布第四轮抗疫基金将支援酒吧业，对每间按指示关闭的处所，额外发放50,000元一次性的资助。香港酒吧业协会副主席钱津永回应话。業界對此表示歡迎，並認為這個舉措能夠挽救整個業界，亦可以保障員工生計。錢津永形容第四波疫情是酒吧業百年一遇的超級海嘯，若非政府出手支援業界，整個酒吧業和相關行業會受到破壞，導致整個香港夜生活徹底滅亡。他認為今次反映政府終於明白第四波疫情對被勒令關閉的行業打擊嚴重。酒吧業協會希望新一輪抗疫基金能夠在1月中發放到業界手中，避免業界因為12月沒有任何現金周轉而倒閉。鑽石山龍盤苑龍山閣早前有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政府下午開始安排華大基因在龍盤苑籃球場設立流動採樣站。流动采样站的服务时间是每日上午10点至晚上8点，暂定开放至下星期一。政府检视使用情况和市民对检测服务的需求之后，决定是否有需要延长流动采样站的运作时间。发言人又说，经检视使用情况之后，当局决定延长大埔乡市会街、荃湾沙咀道、黄大仙广场、东涌北公园足球场和黄竹坑游乐场的流动采样站至今个月2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要接受隔离，所有行程取消，以遥距方式继续履行职责。妻子布丽吉特的办公室表示，布丽吉特并没有任何新型肺炎病征，现正接受隔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接受隔离检疫，暂停所有公开活动，直至今个月24号。桑切斯在过去的星期一曾经在巴黎和马克龙会面，片段显示马克龙在爱丽舍宫欢迎桑切斯时，两人都有戴口罩并没有握手。曾经确诊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就祝愿马克龙早日康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305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21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 港元7.753，日元103.03，瑞士法郎0.884，加元1.271，人民币6.535，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225，澳元兑美元0.76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86美元，卖出1890.6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觉得呢一首系一首佢唔识点唱嘅歌。 谁人走了路，凡谁识得，谁来给我开灯？若爱从此有门禁，开关似情感，你不似人。能在这暗室内共振。 要找 Jenny 咧，都有唔少难度高嘅作品嘅，但呢首歌唔单止每一次佢都冇办法完整咁样录音，而且佢形容为系唔识唱嘅一首歌。原因系呢首歌系纪念佢早前离世嘅爱猫芝麻糊， 而未叫我惊心。 作曲是 Jenny 自己，填词有何方，编曲是 Ted Low， 监制 Alvin Lau。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Jenny 开灯熄灯熄灯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新聞翻嚟啦，繼續敏感時刻，今日就會講咧一啲關於性服務嘅一啲探討一啲嘅 冷知識咁樣啊， 係題目。我想問下敏大人，你記唔記得咧嗰陣時咪成日有好多唔同嘅燈牌咧，又寫住乜乜乜幾多錢，跟住本地幾多錢，有好多 淨係對捽腳嗰啲有反應嘅啫喎。 係啊，但係而家係真係越嚟越冇嘅喎， 呢啲燈牌 招牌係啊招牌， 即係。呢啲係從事呢個性工作者嘅一啲招牌冇嘅， 係啊係啊，以前係好多噶嘛，你記唔記得我哋嗰陣 細個嗰陣？ 係啊，有黃色燈啊，跟住又會寫住咗係 個名啊， 係啊，自己名嘅電話號碼即係嗰啲噶嘛。咁而家就冇曬。咁原來咧呢一啲嘅燈牌啦嘅出現啦，或者啲色情嘅招牌啦，知唔知係幾時開始出現嘅？喺香港。大概時間 70年代、80年代咁樣咯。 係啊，因為咧根據咧一個招牌專家咧，咁叫李建明啦，佢就喺一本書入面有提過，咁佢就話咧，原來其實咧佢都對呢一個好好奇啊，咁啊周圍問好多人啦，咁好多人都發現唔係好清楚，直至到佢揾到一個招牌嘅師傅啊麥師傅咧，先至知道少少我。 當中嘅原因嘅。咁翻查翻資料啦，就話上世紀嘅即係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色情業就好昌盛啊。咁就砵蘭街一帶啊，有好多唔同嘅舞廳啊、夜總會啊、桑拿等等嘅娛樂場所啦。咁其實咧，咁多嘅時候佢哋都有霓虹燈㗎嘛。咁、如果作為一個奉者嘅話，咁佢哋點做呢？咁唯有就可能自己都掛一啲廣告牌，或者掛一啲招牌去招攬一啲嘅生意啦。咁佢就話根據麥師傅話齋呢，佢就話原來當年呢平均呢只係得一間嘅呢個招牌公司呢係包攬晒嘅。 哦， 係啦，不過呢佢哋會夜晚先至展示有呢啲牌，咁所以呢就大多數都唔會固定安裝嘅。而且咧，嗰样嘢就系话，原来啲一留一咧，同埋会推出嚟，你记唔记得嗰啲灯牌有四个碌嘅、脚嗰啲碌咧？ 而家啲脚底按摩都系咁样推嘅。 咁但系原来嗰阵时推嗰啲系啲性感嗰啲日本妹相啊，啲即系你、你记唔记得啊？即系你会睇到呢啲噶嘛？咁原来咧，跟住就话譬如话唱 K 定唔知乜鬼，又包嘢食啊，即系嗰啲咁啊，写住晒呢啲。咁佢就话原来呢啲咧，因为夜晚先会推出嚟嘅，所以就尽量都唔会 set 起晒喺个。門啊、窗啊嗰度嘅，甚至乎顏色咧講到明一定要搶眼咁話。 但係當個個都搶眼嘅時候，就唔搶眼噶咯。 所以嗰陣時咪成日睇到好殘眼，佢哋就越跟住我唔知有冇發現咧？問大人，佢之後咧點樣搶眼法？狂啲燈越嚟越光，光到你係殘眼，同埋你覺得好痛、好刺眼。你冇發現有段時間一啲牌係咁噶？ 我好少，我好少俾咁多時間去留意嗰啲牌， 我因為放工嘅時候有陣時睇到， 係 好殘眼咁。咁但係原來咧，佢又講咁之後，原來因為咧好多受到警察嘅掃蕩啦。咁所以咧，佢話曾經試過有一次咧，即係呢個作者就話佢經過旺角嘅一個警署嘅停車場嘅時候，見到啲牌堆積如山。 哦，啲人係放。弃咗啦， 系啦，或者可能系俾人扣留咗，所以证明佢话色情招牌呢样嘢其实好大需求嘅。佢话好啦，咁啊去到呢个时候咯，咁啊直至到2002年嘅时候，咁因为咧要加强執法嘅事件，咁啊所以将佢已经变咗做刑事嘅罪行噶啦。咁如果咧你系呢个展示宣传淫媒标志嘅人士，一经定罪咧。就會監禁12个月嘅，咁所以即係話，如果你係製作呢一個嘅色情嘅標誌啦，又或者色情嘅燈啦，或者招牌啦，或者你係攞出嚟負責展示嘅話，都係屬犯法嘅。咁啊，直至到2012年之後啦， 但係佢嗰個罪名有冇提到咧？ 就係、是、展示宣傳淫媒標誌咯， 哦、 就係呢一個罪名啦，係、啦。咁跟住佢亦都有講，佢話去到2012年嘅時候咧，因為香港好多嘅夜總會都已經結業啦。咁所以已經越嚟越少人會製造呢一啲嘅招牌咯，咁取而代之嘅就係大家可能經過啲樓梯見到有一眼燈，就咁一條燈咧，因為佢唔可以做任何宣傳啊嘛，咁佢就話或者咧你會見到一啲嘅數字，咁佢話原來其實即係大家都意會到究竟係咩事啊咁樣啦，咁啊講到呢一度啦，香港就話犯法啦，其實有啲即係。唔係好容許啊咁樣啦，但係其實原來荷蘭呢其實係容許噶嘛，大家都應該都會了解到啦。但係原來佢有段時間都係唔容許 嘅 咯。 你講係每一日嘅時間啦，定係有個時期啊？直頭係 有一個時期佢係犯法嘅， 係咪呢個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啦？ 1911年咯， 哦，咁啊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咯， 去1911年嘅时候，咁佢就话原来咧，其实喺荷兰嘅性工作者系合法嘅，咁但系咧呢个嘅首都嘅阿姆斯特丹嘅红灯区，直情系一个旅游景点嚟添， 有去过啊， 系咪真系好靓噶？ 咁又唔系话靓嘅， 啲橱窗啊，啲好， 佢系一个橱窗，咁啲人跳下舞啊，咁样咯， 任何人喺出面都睇到嘅， 睇到嘅，但系。 唔係好性感嘅啫，定係都性感 嘅。性感嘅，但我就我其實咧，我係唔好意思睇，但我唔好意思睇，唔係因為我怕係到底其實睇使唔使俾錢啊？ 哦，應該你入去先俾錢噶嘛？ 我唔知道我睇咗咁耐，咁如果睇咗咁耐，咁佢又覺得咁佢係靠呢樣嘢揾食噶嘛？ 係。 咁所以我唔知道我應該睇幾耐先為之要俾錢咧，使唔使咧咁樣啊？ 係，但係我想問， 我驚我好似好大鄉里啊，睇咁耐。 但我想問，係咪好多人㗎？真係 咁又我去嗰日又唔係好多人， 係多男仔定係其實男女都有咧？好似問大人咁， 咁都有啲女仔嘅去觀光啦， 話曬嗰度著名景點啊嘛。 系啊，但系 当一个呢啲场合成为著名景点嘅时候，啲男仔会唔会唔好意思去咧？因为会撞到朋友。 诶、我就想讲，应该就唔会啦。咁因为佢都有讲嘅，佢就话因为咧，原来咧荷兰嘅政府喺1911年嘅时候咧、本来咧就会觉得即系直情系就话经营而获取利润嘅呢个卖淫场所咧，系犯法嘅。咁但系咧，佢发现执法嘅效果唔大、哦，咁佢一直咧都有好多形形色色嘅一啲嘅娼馆啊，又或者啲卖淫嘅地方去非法经营，咁啊令到佢哋咧即系完全都杜绝唔到呢一个色情行业。咁啊佢哋嘅荷兰政府就决定，不如我调翻转咯，我不如将佢纳入规管咯。结果由2000年开始啦，阿姆斯特丹嘅色情行业咧就正式合法啦，而性嘅工作者咧都变成一个受雇或者自雇嘅人士。头先问大咪话，喂，咁话会唔会反而少咗人去睇噶？ 唔系， 少咗人光顾噶。 我唔系讲佢，因为佢合法同埋唔合法啦。但系如果你系人都当嗰度系旅游区嘅时候，会唔会撞到女朋友又啱啱行埋嚟？ 所以我就係頭先就係話問大人會咁樣講嘅時候咧、反而我就係而家正正就想話俾你聽，點解會覺得唔會呢、因為原來荷蘭政府咧喺之後咧計過條數喎， 係 佢每年平均賺咗6.5亿欧元啊， 咁即係多咗人， 即係有60亿嘅港紙 喎。其實佢呢樣嘢係交税啫嘛， 係。 即如果你唔承認佢嘅，咁佢所有活動嘅咧就唔係一個合法活動啦，唔係合法活動就你點樣徵税咧？咁佢就係打擊佢，但佢要攞牌照啦，同埋佢哋啲性工作者係要定期驗身噶嘛， 係啊係啊， 即係話佢哋係健康啊，可以去。服務即係好似我哋而家驗 Covid 咁， 係，所以原來咧呢一個咧，對於就係荷蘭嚟講啦，佢政府嚟講，反而係税入面咧，即係可以收到一個龐大嘅税入嘅收入嘅。 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100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梦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你旁情动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已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褪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自若讲错了已被玷污的友谊，恐怕不易再清洗，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必已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逗留一句话就足够， 尴尬到自己之前衬了，我喜欢你演好另一种男朋友。曾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题是时光未许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要出走，厚面皮遮掩好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一首歌之后继续咧就讲性工作者。荷兰方面，头先问大人都讲咗啦，咁佢哋咧就系、是、都要定期验身噶嘛，咁咧原来佢哋咧已经纳入咗去规管之后咧，表面好似咧放宽咗个政策咁，但系实际上咧，其实原来佢哋都系抑制咗一个色情工业嘅发展嘅。一开头嘅时候问大人都讲就话，喂即系作为性工作者，其实可能都要越嚟越有一啲唔同嘅知识或者其他一啲嘅要求嘅。咁我想讲就系 持续进修啦，佢哋 系我就系想讲最近啦，因为喺荷兰咧，原来阿姆斯特丹嘅政府咧系会要求咧一啲嘅妓院啦，你要写咗份 proposal 一个计划书，要确保咗个计划书入面你要确保一个妓院嘅安全啦，呢个卫生嘅水平系合乎标准啦，以及咧有适当嘅监管，咁佢先至会 OK 俾你去做呢样嘢噶。咁好啦，但系性工作者入面又有啲咩要求咧？咁佢就话原来咧佢哋规管入面，例如就系、是所有性工作者必须要喺荷兰商会度做登记。即係你要話翻俾佢哋政府聽，你係一個性工作者。咁同埋咧，佢哋將合法嘅年齡已經提高到變成21歲㗎啦。仲要佢要通過咗語文能力嘅測試，先至可以成為 語文能力啊。 係啊，所以先至可以成為合法嘅工作者。 教師啲基準試啦，咁好大工作壓力。 係啊，所以佢就話表面好似放寬咗政策，但係其實就抑制咗呢個色情嘅。 但 係 點解要語文能力咧？ 因為呢個 講嘅咩？ 旅遊景點啊嘛， 嚇！ 咁一個咁勁嘅旅遊景點，冇理由雞同鴨講噶嘛。 咁你淨係其實需要咩啫嘛？需要知道 好服務 收個價錢咁樣啫嘛，你要邊個套餐啊？收個價錢咁樣啫嘛， 係 A B C D 咁樣啲啦。 係 咁我諗可能都係簡單嘅英文啊嗰啲嘅測試或者語文能力測試啦。咁佢都講嘅，佢就話其實呢個政策咧，一方面可以透過增加啦呢個嘅妓院嘅經營成本，另一樣嘢就係提供性工作者入行門檻，咁就以由啊制光呢一個方法咧，間接就打擊咗呢个色情嘅事业，可以将荷兰变成一个整洁嘅城市咁话。咁啊，去到呢一度啦，咁啊，荷兰就有佢哋自己嘅一套嘅景点啊， 同埋规管 佢哋规管嘅方法啦。但系咧，另一方面啊，又有第二个地方咧，佢哋用第二样嘅方法去关注性工作者，呢个就系法国。法國咧有一個嘅色情網站，咁呢個色情網站叫天堂的女孩咁樣，咁佢都話：哇，你寂寞嘅話，或者你想揾到呢個快慰嘅話，你就登入呢個嘅網站啦咁樣。 咁呢個網站入面有好多人名嘅，而且有好多一啲性工作者嘅樣啦。我睇到有啲圖係佢哋啲樣，跟住下面寫佢幾多歲，叫咩名咁樣。咁好啦，咁原來你一撳咗呢個網站入面撳呢啲人樣咧，佢係會彈一個另一個掣出嚟，就係俾你同佢即時嘅傾偈互動咁樣嘅。咁佢都講到明就話，除咗佢哋同你即時傾偈之外，佢哋收費都好合理㗎。咁仲要全部都嚟自法國嘅咁。好啦，當有人真係一踢入去嘅時候，當你見到一個人啊，就著住性感睡衣嘅泡泳衣咁計，咁樣你撳咗入去之後，佢真係會同你傾偈嘅喎。但係你估佢同你傾啲乜嘢啊？ 咩都傾咯。 唔係㗎，原來。他会弹晒自己的身世俾你听， 哦， 系啦， 通常呢啲就是身世可怜啊嘛， 系啊，咁仲要系咧，咁佢话咧，其中一个啦，人啦，你 kick 咗入去同佢倾偈，倾完偈之后咧，或者你倾偈途中，佢就弹好多相俾你睇，咁而嗰啲相已经唔再系你喺封面睇到嗰啲好性感嗰啲相啊，即系好开心嘅笑容嗰啲相，入面可能系流晒血啊，跟住或者俾人打瘀咗啊咁样嘅，咁佢就会喺个 message 入面会补充嗰啲相系咩嚟嘅，咁原来啲相就系话呢一个嘅女仔，因为之前俾一啲中间人啊去操控住佢要做一啲性交易，咁而喺呢个拉扯之间咧，佢俾人拱咗落桥。自此之後，佢就嚴重殘障，永遠都行唔到路咯。咁所以呢一個嘅網站，表面好似一個色情網站，其實咧就係法國一個 NGO 開嚟去令到啲性工作者可以得到關注嘅一個網站。而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第二個 咁即係其實佢唔係拉生意噶咯， 佢唔係拉生意噶，因為其實入面成個網站入面咧，大部分嘅性工作者其實已經唔喺世界上面噶啦。 哦， 系啊，头先嗰个就话仲喺世界上面，但系佢身体已经永久残障，佢行唔到路啦。 系， 咁另外有一啲咧就系、是、又系好似好靓女啊，28岁啊，个嘴唇又好红啊，咁你 kick 咗入去咧，你睇到入面个嘴又流晒血啊，俾人又打到肿晒啊，咁跟住下面个 message 又有讲，佢话原来咧呢一个 Julia 即系呢一个女仔啦，佢个尸体俾人发现嘅时候俾人烧过。被人傷害過，被人重重的打過，咁之後在法國的某一個公園裏面被人發現的，咁所以即係其實呢一個嘅網站仔細去睇嘅話，其實佢就係想話俾你聽，你哋即係世界上面嘅人希望多啲人去關注呢班性服務者咯。咁佢都有講，佢就話呢一個原來就係一個叫做安居運動嘅法國 NGO 啦，同埋一個廣告公司一齊建立嘅。咁啊，希望大家了解買人所面對嘅一個現實，或者佢哋經歷嗰個大家都想象唔到嘅危險，或者佢哋嗰種嘅辛酸，因為其實佢哋背後都有啲辛酸，有啲痛苦。咁佢都有講，佢就話入面嘅全部都係佢哋嘅經歷，都係真人真事嚟嘅。咁而呢一個網站喺16年嘅時候開始營運，佢話喺入面曾經做過嘅工作人員啦，佢有陣時又佢哋會扮一啲呢啲入面嘅女仔，即係同人傾偈，咁啊同啲客人傾偈，亦都設立咗個熱線去接聽呢一班kick 咗入去網站入面嘅人傾偈嘅。咁佢話試過有一次高峰嘅時期咧，工作人員十個鐘裏面收到600个電話，網上面有、 就是、想同佢傾偈啊， 或者去關注呢件事，或者去睇到想留意呢件事咯。咁或者就係回應網上面嘅對話有成幾千個人咯，即係話有啲人係就咁齋睇呢個網站表面，係 kick 咗入去，平均10个钟头裏面係有幾千個人真係想 kick 入去揾呢班嘅性工作者去做一啲服務咯。所以其實原來性工作者佢哋背負嘅壓力係好大，同埋原來佢背後係好龐大嘅工作量嚟嘅。 先怕他，解药总可抑制他。同学会潜伏了吗？无声，一心中竟复发。原来未真的好过来，